向世界各国主体思想信奉者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勋章和奖章的仪式14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举行。有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洪先玉、有关部门干部和在太阳节之际来访我国的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长拉蒙·西梅内斯·罗贝斯、事务局长尾上健一等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代表参加。仪式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政令后，向贝宁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席黑苏科赫比和日本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联络会共同代表加政治授予二级友谊勋章，向七名主体思想信奉者授予友谊奖章，以资表彰他们积极进行主体思想研究普及工作，积极贡献于人类自主事业。